水，但泪水不停地滑落，我已经无法解释，无法言语，我的感动是完全因为你。 自己也很痛苦。

4月29日至5月1日，集美链家商场疯狂送现金，汽车开回家活动狂欢开启，3天4场抽奖，您汽车使用大权，更有5%现金补贴，多重好礼等着您，赶紧拨打03167153305咨询吧，102国道电厂桥东路南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5.1期间正值旅游旺季，非法营运车辆增多，请广大游客拒绝乘坐超员客车，坚决抵制非法营运，发现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等途径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。为了您和他人的人身安全，5.1期间活动出游，请不要驾驶或乘坐超员车辆，驾车时应保持安全车速，切勿强行超车、会车、占道行驶。 没在人听，没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他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岁月我们身不由己，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，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，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，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这欢乐，爱恨离别，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这是我完美生活，也是你完美生活。 长的生涯，就任的时光奔腾如流水，体会着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着欢乐，爱恨离别，体会着狂野，体会孤独，是我完美生活，是你完美生活。我很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，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， 要的感觉，点燃手机的音乐，怪得很另类。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，哎呀呀呀，如此的对味。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却我的笑对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成为的这杯要多一步，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着眉，叫我半笑无泪，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。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爱爱，我有点胆怯。 几天全闷在家里，实在是有些虚度春天的大好时光。无论安排个长途旅行，还是找个近点小住一两天，都是不错的节日安排。外出旅游，一些餐桌上的碗筷让人有些不安，由于客流快，难以保证对餐具进行有效的消毒，建议携带简单餐具，吃出健康旅程。另外，长时间坐车要多活动，帮助血液回流，预防旅途水肿，这样就不会出现头痛头晕等不适症了。在异地购物切勿冲动，尽量做到店可进，入则不买或少买，尤其对旅行社途中擅自更改项目所产生的费用，更要索取发票，以便未发生纠纷时投诉举报提供依据。最后温馨提示，五一假期要劳逸结合，在这里祝您五一假期游得开心，游得健康。

叫着，接下来的就交给那个坐在你的身边，你不也无所谓，你你如果说完了随便找一件事情抱怨，就算废话连篇没人会说，那我不敢就把等在你左右，浪费时间是快乐的，就把等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，就把你

嚣张荒唐，天生的心怎么隐藏，挑战着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，我很帅真的很壮。 Just say that what you want， 谁敢烈酒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。去戴上，再把渴望上膛，来开始的豪放，想不想尽情摇晃，先酝酿的荒唐，再来填满欲望。荒唐荒唐荒唐，天色繁星怎么隐藏，想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。 Nothing's right and nothing's wrong，勇敢的酒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。只要你在我手干嘛干嘛，他慌张不慌张，天上繁星怎么隐藏，想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。 Nothing's right and nothing's wrong，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， 勇敢的酒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。 只是个名字，说不清楚什么意思，这件事并非解释，看不清楚什么位置，只是一场错以为是。 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，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，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，首付低至20%，利率低至1.99%。详询三和光世智达372-5888。恒业金行携手朱大生、老富祥，中国黄金盛会名义，钻石婚庆周，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，一克拉钻戒仅售29,999元，克拉钻专享折扣，与您钟情相约。恒业金行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。详情咨询400-800-5620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：五一小长假期间，驾车出行前应全面检查车辆的转向、制动、轮胎、灯光等安全技术性能，携带警告标志牌、千斤顶、螺丝套筒等工具以备急需。要保持平和心态，文明行车，不开斗气车，切莫强超强会。

好像彩虹，眼泪晒干以后，嘴角微扬起笑容。我已习惯自由，是不想爱得太沉重，偶尔回忆降落，才不忍觉得寂寞。现在的你在什么地方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是否还有一样的任性执着？还会犯同样的错？我们拥抱不同的天空，却有相似的寂寞。每当眼神越近脆弱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到我？也许此时此刻，各自有新的生活，世界改变的再多，没改变原来的我。此时此刻，各自有新的生活，世界改变的再多，没改变原来的我。虽然你只是经过，却是回忆里最深刻。 蓝色贝壳，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现在又有谁能记得。有时候男人就像一个贝壳，努力找新欢来把旧爱忘了，笑是假的，坚强假的，软弱藏着才是真的。你的回忆就够让人醉摇，我拨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？还敢爱吧？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是否坠落的花？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！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？你想我吗？还敢问吧？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磨成眼里的那。

地汽车强势入驻三河地区，全系车型零利润促销，现就有好礼相送。购车热线03163088066，地址102国道173号铁路东侧。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。 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不该穿高跟鞋，喝醉蛋蛋奶茶，昨晚说的梦话，办公桌上的灰尘，烦恼还在昨天，今天重复昨天，星期六不可约会，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。手牵手，肩并肩，能忘所有的时间，再给我多一点，我们真实的从前，多一天。算一天，也许梦就会实现，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。西亚人的童话，南瓜马车城堡，彩色亮片白衣裳，人族用的背包塞满历史漫画，总有一天去流浪，起高的公主离开童话的堡，不决定去闯一闯，人海茫茫，一切不是想象。手牵手，肩并肩，拥抱所有的时间，一低头，一眨眼，不用说，我同等了解。拍拍手，转一圈，也许梦就会实现，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。

透矜持，任凭自己幻想已经关于如何。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我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。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。我是爱你的，我爱你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放下矜持，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。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我到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，深深去爱你。 出去，爱能说。